长生殿第四段，这是唯独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七出，信恩，贴上，瑶池陪从，何意成新宠，怪青鸾把人和哄，寻思万种，这其间无端心动，乃瑶琢蛾眉未容，玉燕轻盈弄雪灰，药凉偷宿隐双衣，赵家姐妹多相度，莫向朝阳殿里飞，奴家杨氏又是陪门，情断珠弦，不幸闻君早寡，相寒亲锁，肯容寒怨侵偷，以媚玉环之宠，掏因国国之风，虽居富贵，不爱铅华，敢夸绝世佳人，自许朝天素面，不想前日驾幸趋江，赤陪游赏，诸姐妹聚四宴于外，独召奴家到望春宫试宴，遂蒙天眷，绵尔承恩，盛意虽浓，人言可畏，昨日要奴同进大内，再次辞归，仔细想来，好侥幸人也，恩宠天上浓，原相生前重，金龙花下开，巧转涓涓风，烛花红，只见弄盏传杯，传杯处，墨字里画儿激浓，匆匆不容婉转，把人纳入帐中，思量帐中，帐中欢如梦，筹谋处两心同，筹谋处两心暗同，乃招来背地，有人在那里，人在那里，装模作样，言言语语，唧唧奉奉，杂这里羞羞涩涩，惊惊恐恐，直认被他团弄。末半院子，附近半梅香案上，老旦影外半院子，丑半梅香上，吹透春风，凄婉花开别样浓，前日陪家妹子独成恩信，我约柳家妹子同去打趣一番，不料她气得病了，因此独自前去。外，禀夫人到国府了。老旦，通报去。莫传介，韩国夫人到。贴，到有请。附近请介，贴出迎老旦进界，贴姐姐请。老旦，妹妹喜也。贴，有何喜来？老旦，腰书宠，一只以傍日边红。贴坐休介，姐姐说哪里话，我进离宫也不过杯酒相陪奉，站路君恩内外同。老旦笑介，虽则一般四宴，外边怎及里边，修条哄，九重春色偏之重，有谁能共？贴，有何难共？老旦，我且问你，看见玉环妹妹在宫里光景如何？贴，春江上，景融融，崔氏宴，望春宫，那玉环妹妹新来已贵天尊重。老旦，不知皇上与她怎生恩爱？贴，春宵里，春宵里，比木儿何同，谁知得与云宗。老旦，难道一些不觉？贴，只见玉环妹妹的性儿越发骄纵了些，细亏她个中，慢餐她一中，使惯娇憨，惯使娇憨，寻班所占，一迷而自逞心胸。老旦， 他行庆多骄纵，是天生百样玲珑，姊妹行且修旁作颂，况他近日朝阳内，朝阳内一人独占三千宠，问阿谁与况雌雄。贴，谁与他争，只是他如此性儿，恐怕君心不测。老旦起，备戒，细听裴家妹子之言，必有缘故，细窥他个中，慢参他意中，使任娇嗔，任使娇嗔，藏头露尾，敢别有一段心胸。末上，意外闻言止，堂前报贵人，禀夫人不好了，贵妃娘娘无旨，圣上大怒，命高公公送归丞相府中了。老旦惊戒，有这等事？贴，我说这般心性，定然惹下事来。老旦，虽然如此，我与你姊妹之情，且是关系大家融入，须所前去看他才是。贴，正是，就请同行。老旦，忽闻言浅心惊恐。贴，枕香车同探吉凶，姐姐那玉环妹妹可不被梅妃笑煞也，倒不如冷淡梅花，冷开紫禁中，传闻却下降丝纶。老旦，出得朱门入己门。贴，何必君恩能独久，老旦可怜容若再招魂。第八出献法。附近即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下官杨国忠，自从妹子册立贵妃，权势日盛，不想今早忽传贵妃无旨，被折出宫，命高内监单车送到门来，未知何故，好生惊骇，且到门前迎接去。丑引旦乘车上，无定军心，恩光哪处寻，峨眉忽地遭颠影，思量旧里知他怎，乃直合偏审长门阁，涌向身，回首处愁难尽。复进上，跪接戒，臣杨国忠迎接娘娘。丑，丞相快请娘娘进府，咱家还有话说。副，院子吩咐丫鬟美迎接娘娘到后堂去。丫鬟上，福旦下车，涌下。附近依丑戒，老公公请坐，不知此事因何而起。丑，娘娘呵，君王宠最深，管交房转侍寝，昨日呵，无端午甚心，骤然间伤语声，丞相不要怪杂家多口，娘娘呵，身心娇痴多习惯，未免嫌疑生抱亲。附近，如今折疑出来，怎生是好？丑，丞相且到朝门谢罪，相机而行。附近，老公公全仗你尽归真，勿当惊。丑，这个自然，管仲取宫花入上林，就此告别。附近，下官同行。向内界，吩咐丫鬟好生伺候娘娘。乌鸦与喜鹊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但引梅香上，乍出宫门，未定惊魂，自愁妆满面啼痕，其间心事多少难论，旦夕芳容怜薄命，亦甚恩， 君恩如水赴东流，得宠优宜失宠愁，莫向尊前走滑落，凉风只在点溪头。我杨玉环自入宫闱，过蒙宠眷，只道君心可托，百岁为欢，谁想妾命不由，一朝逢怒，遂至促驾公车，返归私地。金门一出，如隔九天。天哪，镜中明月，永无照影之期。院外飞花，已觉赏之之望。府宫自悼，掩媚涂阶，好生伤感人也。罗衣服饰，犹是欲相寻，向何处谢前恩？想春游春从小合婚，岂知有段雨残云。我含娇待嗔，往常间他百样相依顺，不提防未着痕迹，突然把帘里清分。丫鬟，此间可有哪里望见宫中？ 没，前面御书楼上西北望去便是宫墙了。但 你随我楼上去来。 没，晓得。但登楼界， 西宫渺不见，长断一灯楼。 没止戒，娘娘，这一带黄色色的琉璃瓦不是九重宫殿吗？但坐泪戒， 凭高洒泪，遥望九重昏，咫尺里隔红云。叹昨宵还是凤为人，几回心重与温存。天乎太忍，为白头先使君恩尽。 没止戒呀，远远望见一个公公骑马而来，敢是赵娘娘哩。但叹戒， 料非他丹凤贤淑，多有恐乌鸦传信。 但下楼界，丑上， 暗将怀旧意，报与失欢人。高力士叩见娘娘。 但 高力士，你来怎么？ 丑，奴婢恰才复职，万岁爷细问娘娘回府光景，似有悔心，现今独坐宫中，长吁短叹，一定是思想娘娘，因此特赐报之。但 啊，哪里还想着我。 丑，奴婢愚不见邪，娘娘未可太执意了，倘有什么东西不与奴婢晨间敬上，或者感动圣心，也未可知。但 高力士，你叫我敬什么东西去好？思将何物传情困，可感动君？我想一生之外，皆君所赐，算只有愁泪千行，做珍珠乱滚，又难穿成金缕，把雕盘尽。哦，有了，这一缕青丝香润， 臣共君枕上，并头向微臣。臣对君敬礼辽云，丫鬟去镜台金简过来。哎，头发，头发，可惜你伴我芳年，剪去心而未忍，只为欲表我衷肠，剪去心而自泯。头发，头发，全仗你寄我殷勤，我那身上和奴身只参法数根，这便是我的惨死断魂。高力士，你将去与我转奏圣上，说妾罪该万死，此生此世不能再度天言，尽献此法以表依恋。 丑贵皆法搭肩上界，娘娘勤勉愁烦，奴婢就此去了。好评缕缕青丝发，重结双双白首缘。但作枯芥，老旦贴上。听说是贵妃妹五军，听说是反家门，听说是失事凶幽敏，听说是中官至，未审何云？贵妃娘娘哪里？没，韩国二国夫人到了。但作哭不语介，老旦贴见介。老旦，贵妃勤勉愁烦。贴，前日在望春宫，皇上十分欢喜，为何忽有此变？我只道万岁千秋欢无尽，我只道任一行笑贫，我只道纵差尺，谁和你评论？老旦，陪家妹子休只管闲言续陈，贵妃你逢薄怒，其中有神根因。但作不理解。贴，贵妃你莫怪我说，自来宠多生贤性，可知道秋中君恩，您为人怎屈臣至尊。老旦和子妹妹情切来相问，为什么耳畔浓浓总似不闻？但 秋风团扇缘无分，多谢莲枝特过存，总有万语千言，只在心上存。 镜下，贴，姐姐，你看这个样子，如何使得？老旦，正是，我每特来看他，他心上有事，径自进房去了。妹子，你再到望春宫时，休要学他。贴羞戒， 气。今朝忽见下天门， 老旦，相对哪能不创神？贴， 冷眼近看真好笑。 老旦，中韩芒刺愈伤人。第四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2月。